锵锵三人行，哎，不要说咱们这个节目老古董了啊，八零后女作家来支持咱们了啊，这个张悦然，这个不过悦然你也有点不幸啊，本来呢他是新出了他的大作这个简啊，要带着新作来的，但是呢你正赶上我现在搞这个锵锵宝宝月，我们用这个文革式的搞法，昨天说了就是来锵锵的嘉宾呢，对吧，人人过关，人人表态啊，王宝强事件全民大讨论，正好哎，我觉得他这个名字这个简啊， 简播出来就是蚕宝宝， 对，我就觉得 这样关联的啊， 我就觉得王宝强现在有点作茧，他 啊， 他不，但是他 有个 化蝶，对，但是我相信宝强终于会破茧而出，是吧，他能进入人生新境界，真的，昨天我就说这个事儿，我就说今天的新时代的男人，作为我们男人啊，真的是需要改变很多直男癌的观点，就比如说对这个绿帽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很达观的看，挡不住女人给我们戴绿帽，今天的这个女的那 改变弯男儿的观点，直男儿就不 care 了， 为什么 你这个绿帽是弯的才介意吗， 哦，这你还分得清楚， 对不对，直男就是啊，同性恋嘛，同性恋绿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现在就说你戴过绿帽那是成熟的表现，说明有经历，对吧，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就得顶点绿开玩笑啊，哎，悦然说说你啊，就是这么大个事， 表态是什么样， 表态啊，你就是咱们这个文革式的做法啊，你作为文学界的八零后的代表，你们看这个王宝强事件你的角度是什么， 我就会觉得说真的现在民意特别特别可怕，最后弄到说要去什么公开那个各种什么航空公司的什么记录啊，然后什么公开这些人的这个马蓉什么这些人的那个现在的行踪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就是好像这种道德已经凌驾在职业的道德上面了，对，这个我是觉得是接受不了的。 我就说这个，因为他这个小说里还写到一些文革的很多故事哈，我就还说呢，昨天吃饭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要说现在这种网络的这个搞法啊，要照我说还不如文革的时候过瘾，我赶上一个文革的那个尾巴，我小时候见过，哎，那个时候要搞这个那就得是，哎，工体是吧，10万人群众大会，对吧，然后这对男女压出来，甚至是喷气式的，挂着大牌子是吧，四个大字， 不是牌子，挂一对鞋 啊，对，然后 鞋， 哎，然后呢这个先是这个苦主出来控诉这个宝强，对吧，控诉，群众揭发，全场高呼口号，是吧，然后朝阳区法院怎么着判处那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罪啊，无期徒刑。 其实现在也差不多，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就说马蓉就应该抓起来去进猪笼，你们看到吗？ 但是马蓉你不讨厌他吗？ 对，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不知道真相是怎么样的，就是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更多的会考虑的是王宝强的这个孩子他现在受到的影响，你们会想到这个方面比较多吗？我会想到，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外界的介入会使这个孩子成长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吧。 那你觉得王宝强自己他决定公之于众的时候他没想这事儿吗？ 我觉得他也是希望说把一种强加的恨施加到这个孩子身上吧，就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就是孩子肯定是应该，就是无论是外界舆论还是从各方面，这孩子都应该是去恨他的母亲，对不对？但是事实生活中我们并不知道马蓉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也许他做的还不坏呢，但是从今天开始，就从现在开始，可能这个孩子就毫无选择的必须得站在这个母亲的对立面了。 这真是哈，这悦然他这个女性的角度就是关心这个。 这小孩不是还要验什么 DNA 了吗？ 对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残忍。 听说如果我有记错了，请纠正我啊。好像是最近在英国吧，出了一个英国一个老外，他的老婆似乎是中国人，然后捅了他老婆76刀，杀死了，就是因为啊，他说他这个两个生俩孩子。这个 DNA 他觉得 DNA 啊跟他不是他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事实证明他是妄想狂，最后是人都死了验出来就是他的孩子。 嗯，千万不能乱动 徐老师有什么教训啊哎，徐老师你说王宝强这事儿聊的都满天飞了，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现代版的武大郎故事啊，使得全国的吃瓜群众啊， 嗯， 都来做武松。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宝强引起全国这么多的同情跟支持，包括我的同情跟支持？我觉得我的角度跟你们讲的有点不一样，我是从看群众这个角度，就是说这个事情，这个围观啊，这个示众啊，它同时体现了中国穷人的这个苦恼跟中国富人的焦虑，就这一件事情， 这深刻了。 怎么叫穷人的苦恼呢？就是屌丝逆袭了还是屌丝，你明白没？这王宝强啊，家庭生活不幸啊，反证了他艺术事业的成功。就是人家看他已经分不出这个演员跟他的角色了，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把他当做一个士兵突击啊，或者是那个喊着范冰冰啊，就这么一个农民工的这么一个代表，所以对他这个道德肯定啊，这已经是跟他的戏里混在一起了。那么中国这些年，中国在世界上取得这个地位，就是农村人口进城嘛，这个农民人口进城的被歧视、奋斗、苦境，是中国目前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王宝强典型的体现了这种，而王宝强是其中成功的一个。这成功的标志是两个，第一你赚到钱，第二个你娶到一个白富美。 嗯， 那这两个标志他都达到了，可是竟然，你想，打水漂，白富美骗了他啊，跟假定哈，我们现在不知道真的事实，我们只是根据一般的群众的看法。好，白富美骗他，而且财也会去掉，所以给多多少少的屌丝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发出由衷的呼喊，就是说我们再逆袭啊，还是被欺负。你说，所以这个相当大的基数的群众对他的同情啊，是社会阶级矛盾的一个反应。 哎呦，徐老师，你写了稿来的吧？ 没有。但是还有，我话还没讲完呢。要是只是屌丝的愤怒哈，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全民共识。他还有另一层，我刚才讲，还有他同时还有富人的焦虑。什么叫富人的焦虑呢？因为今天中国的这个婚姻状况啊，有非常多的一个情况叫郎才女貌。 嗯。 财是宝贝之财哦， 嗯， 恭喜发财的财哦， 哎，这宝宝都有啊， 哎，对啊，就是郎才，就是说男的一方比较多钱，女的比较漂亮，然后呢，由于这个钱呢，就填补了比方说相貌啊、学历啊各方面的一些鸿沟，叫郎才女貌，对不对？可是这个郎才女貌会为了这个事情会不行，因为大家现在一看婚姻法，哦，原来就算你证明这个女的怎么出轨、怎么错、怎么，到最后可能还是五五，哎，六四都分不到。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讲啊？就说哎，很有意思，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对， 也就是说，你看这事儿，哎，难道说老百姓比法官聪明？群众臆断家务事。 嗯， 但是你想想，他这个法院的法官，他得把很多东西弄清楚了，他都未必能做出一个特别好的判决。但是呢，反而老百姓感觉啊，这事儿一 特别容易办。 而且你比如说，那天我看见一个律师讲，咱都不知道，就是我们以为就是说出轨啊，然后就是财产啊就不分，其实不是。他说在我国的一些司法实践当中啊，出轨这个因素啊 很小， 可能导致你少分，但是大概就10%几，真正大罪大恶极的可能是转移财产，这方面的可能会导致少分不分，甚至就是说孩子的归属权也是这样，就是说咱们就以为你出轨那孩子当然不能归你抚养，但实际法院不是这样， 他偏帮妈妈， 他最后还是看不是说谁出轨谁不出轨，还是看哪一方对孩子最有利益，就最适合抚养。 所以不仅穷人同情王宝强，有钱的人也在同情他，而且马上想到自己的这个境况。因为中国的目前这个法律啊，据了解啊，它基本上是五五，那有几个因素考虑，他你不管这个钱是谁赚的，只要你们是夫妻，哪怕这个钱99%是王宝强赚的，只要你们是夫妻，这个钱就是共同的。然后这个五五呢，这个中间几个因素考虑，女的优先，考虑女的优先，哎呀，考虑小孩抚养权， 那么这个里边他要考虑惩罚这个叫马蓉吧，对不对？ 嗯， 那叫婚内过失。婚内过失都是很小的偏帮，你知道真的什么可以重，就是刑事犯罪，比方说你家暴，哇，你身上打的都是血， 嗯， 婚内强奸， 嗯， 或者是你犯别的刑事法，你是啊在外面强奸或等等，即便是这样也就是46不到三七的。 哎，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事情急死老百姓，就是吃瓜群众。 对，我倒是想问问这个月然，你觉得在这件事情的这个群众这个讨论当中啊，我看到有些女权主义就是说，你觉得对出轨存在双重标准吗？男女？ 嗯，你说这个讨论里面，我觉得有啊，有啊，还是有这个标准。 我发现我碰见的任何一个女嘉宾都跟我提到 这 一点， 对对， 就是说，如果是事情反过来，王宝强是女的，马蓉是男的， 嗯， 舆论会怎样？ 对，就不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对不对？ 不单是男女是有区别，但是这里边还有哪一方是财产的主要方，背叛的是另一方，这个也很重要。 嗯，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我们也讲了我们的广告财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月然，其实呢我是一个那个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所以呢过去你看这个锵锵啊聊点什么明星的娱乐八卦呀，我老是有点这个幽抱琵琶半遮面，你就是说哎呀大家讲啊不能讲啊，隐私啊，好吗？哎，现在我可以大大方方的个八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为我的这个犯罪感呢找到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来自于你们的专业，就是哎，我觉得从新闻学的角度上说，哎，所有的这些个娱乐八卦我都不能认为你们是真的，你们都建立在传闻未经证实未经法院审判基础上的事实资料，怎么能拿来做讨论的依据呢？对吧？哎，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呢它是文学，比如说哎，我也敢讲王石跟那个田小姐了，我也敢讲王宝强了，因为我发现呢他文学，他给这，你比如说当年这个武松这个武大郎潘金莲，你可以想见当年社会里一定有这样的事儿。 我觉得这不是文学。 哎，但是他进入了传奇文学。 对，但是我就在想，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在我写小说的时候，我的小说里面就是这个简里面也有一个那个就是其实是出轨的一个父亲，然后出轨的父亲后来离开了这个家，但是实际上这个女儿是在情感认同上是完全是认同这个父亲的，就是 你说就是那个知青下去， 对对对， 她的妈妈是一个农村的父亲， 对对对，就是说她其实情感上是完全认同她父亲的，她不仅不觉得她父亲错，她还会觉得说她的母亲很没用，然后还会觉得说她的母亲是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弱者， 婚姻跨越不了阶级鸿沟，是吧？ 对，就是我就想说，就是说其实在文学里面我们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僵化的一种单一的道德标准。 对， 不是，但文涛的意思是传的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有事实根据，文学的最基本特征是虚构嘛， 对对， 所以现在是大众的一个虚构。 但是就说我就认为聊也，比如说啊，如果是狗仔队弄出来的这个发起的这个事情，我觉得那另当别论，但是这个有点不好说，因为是当事人王宝强你自己发起的这场全民运动， 对， 那么这个呢我就觉得可以聊，而且聊呢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系，你比方说就你刚才讲的我就有联想，父亲出轨，对吧？ 嗯， 其实现在徐老师，我的朋友里边，像你这个岁数的，或者比我大一点的，好些朋友啊，我就发现往往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自己又找了一个，但是呢，过去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男人，我就发现呢，苦了一辈子，就是说啊，最终还是选择回归家庭，而且他心里永远最重的一个秤砣，就是说这对孩子不好。说这对孩子不好，对吧？我一，但是你知道，他就，但实际上他跟他老婆没那个，跟白开水一样，你知道吗？实际上，所以他又得去寻找恋爱，但他这个恋爱又是绝望的，所以也很痛苦。那天我有一个就是好朋友，也有这个家庭问题的，他最后跟我讲啊，他说实际上我，所以我要听听你这个女性的意见。他说实际上很多男的他是受了社会成见的一个束缚。他说，哎，难道？就担心自己的孩子真会受到，假如你离了婚，你跟着新欢走了，他说我见到的实例是孩子都是认父亲的， 就是就孩子长大了照样找爸爸，孩子崇拜父亲。他说你的那些担心，说什么离了婚的孩子是不幸的，这本身是一种社会偏见。他说谁说一定是不幸的呢？哎，我觉得他的这种你怎么看？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离婚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影响 没有， 也未必有 那么大。 但是相反是那种就是比如说这种不和睦的家庭，包括一种家里的一种冷暴力， 对 这些东西其实对孩子的伤害是更大的。 对，就是说你不离，你跟你老婆整天没话说，或者你把你生活不如意都发泄在家庭里，你的孩子在旁边看着他，这对他的成长就好吗？ 离婚对小孩的伤害是有的，但是你们讲不离，整天这么吵，多少年这么关系不好，这个损害更大。 对， 但是更大的一个伤害是离婚，吵到反目，各挖这个私隐，然后把别的第三、第四者的私隐全牵涉进来，甚至把那些这个录像，我们看到这个我也不知道真假的， 嗯， 啊，这种录像，这个根本就是不能上这样的，那对孩子真是将来 对。 就没 有 没 有，我们现在有一段录像，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啊，这跟这个王宝强先生的这个演艺才能也是很有关系，你可以看看。 留下有留下的原因，出来有出来的理由了。 对呀， 很快进和进去都挤到了这件糗事，那时候我才明白。 你打算用什么料补呢？ 这世上比所有人瞧不起你还难受的机会，就是让所有人同情你。 编出来的吧？ 对对，这就是他演的电影片段。 演的电影， 但是 是吧？ 对，就在之前是吧？ 所以我说电影啊文学啊，他讨论的，你看爱情说是永恒的主题，你想到的是孩子。其实我在这件事情当中啊，跟徐老师刚才有点相关，我就更感兴趣爱这个东西啊，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根据某种这个有见识的人哈，就是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哈，都是利益交换。当然这个利益不是贬义词，比如说良心的满足也是一个利益啊，对吧、嗯、等等。好，爱情的背后人们都认为是利益交换。可是我不明白，就是说你比方说一般女的说爱上一个人，爱是不是有缘由的？比方说一个男人对你又忠心，这个男人又多金，这个男人又有名，满足了你的一切虚荣心，这个男人还对你无限的好，无限的负责任，这些似乎条件全具备了，但是仍然不能导致一个女人爱他，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那女人爱，因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 对，就是其实这个爱是最没有理由的，而且我觉得爱真的是一个人的事情，很多的爱都是像那种制片了的篮球一样，就是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被另外一个人接收到的，所以我觉得它并不一定是一种交互的关系。 你看还有人经常说这个女人最后会被感动，只要一个男人是吧下了恐怖分子的决心，就是一辈子就搭在他身上，就追他伺候他当牛做马，总有一天他会被感动，你相信吗？ 我觉得即便是被感动也是暂时的吧，就是这个不会改变本质性的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也瞧不上。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是暂时的，就是好像王宝强这事情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说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马蓉好像是蛮被感动的嘛，然后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可能这还不是一种持久的感情。 所以这个爱情这件事儿啊，我觉得真是我最近觉得特别神奇。你比如说啊，我们周围朋友都会有那样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女孩爱一个男孩，或者说一个男孩爱一个女孩吧，假如说他就逼婚，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男人娶她，对吧？ 嗯。 那么这个男人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啊，那不娶她，不娶她，最后等到这个女人彻底伤心失望走了的那一天，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就是一失去，这男的突然觉得我不能没有她，于是呢，我可以跟你结婚。但是很奇怪，这个时候经常女的不回头的。那么你看，这按照我们这种理性的想法，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你不是一直要的就是他跟你结婚吗？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刻，哎，他都愿意跟你结婚了，但是你的那个热乎劲儿好像过去了，那你不要了吗？还是说这一般女人的理由就是说啊，我不爱了， 这个样我也让我觉得很， 就是你觉得很多时候女性比男性更决绝，对吗？就 是好像是 会有这样的一种，就 是 特别 一般都是 分明的一种态度。 对，女人要是就是说走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觉得还是看人吧，但是一定会有不少数的女性是这样的。对，她就是对这个爱，实际上确实是一种很彻底的，而且是一个非常不留余地的一个决定吧。对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如果说女人是为了一个利益，对吧，那么她去在这个男人身上，比如说要结婚也好也干嘛，她一直求的是这个。但是为什么有一天伤透了心之后呢，这男人把这些再捧给她，她也都不要了呢？ 对，我真是觉得，反正我自己写小说的时候，我很难去塑造一个纯粹是为了利益或者什么这样去进入婚姻或者说这样去恋爱的女性。我真的不太了解这样的女性，就是她因为生就是爱情或者说是婚姻都是一种一天一天的日常生活，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是不是光靠物质可以填充的，对吗？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说一定还是感情是一个基础吧。 所以你看现在大家爱聊的都是利益，就钱，或者说马蓉家奸夫淫妇算计人家财产， 对， 的。可是我觉得具体的两口子生活过了这么多年呢，它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你比如说是不是曾经爱过，对吧，后来变化， 对， 还是误以为爱过，或者说你什么情况都有啊，有的是我忘了我爱你，是吧，有的是什么到后来日久生情，各种很复杂。 你就他们当事人来说呢，真的不能完全以利益来判断，真的就像你说的，这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假定说像传说的这样，有他们有六七年的关系，但同时又有两个小孩，同时一个老公又在外面赚钱。我们设想你是这个女主角的话，她这个性格就会非常好几面，对不对？她要做妈妈，要做情人，要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是不是现代版的武大郎了，这是包法利夫人了啊，这是现代版的包法利夫人。但是问题要从外面讨论是什么呢？因为规矩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社会公正，你知道，因为大家关心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心，就是爱呀、背叛啊，你比方这次大家讲的最多的字是背叛这个概念。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社会公正，就是这个穷人的上升阶梯到底是虚幻的呢还是真实存在的。 好，咱们就得去一下广告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给你看看人民群众的文学创作热情啊，这谁都是文学家。你看有人就开始写他自己构造这个情节，比如说他一直盯着王宝强的微博，说王宝强一直没有更新。后来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宝强并非一直没上过微博，前日晚上九点左右他就悄悄的点赞了一条微博，然后原以为会是跟自己婚变有关，没想到是为好友的新片点赞宣传，一下子哎呀，宝强这么好的人傻得让人心疼。如今什么还有一条耐人寻味的点赞微博没有删除，原文写道，恶俗就是恶像灵魂一样在俗人身上附体，所以体现出恶的本性，俗不怕，但不能让恶利用了。然后啊，这句话也许就是宝强现在的心声吧，也许他一开始就知道马蓉俗气爱钱，但却没有想到他还这么恶毒。不过除了那纸离婚声明，隐忍的他至今没有在微博说过马蓉一句不是，即使面对他的无理泼脏水也没有失态，实在是绅士大度。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真的如网友猜测的那样，其实还爱着前妻马蓉。你觉得、有意思吗？ 对，这真的是小说创作的， 这是不是？ 对啊，这完全进入了这个王宝强的这个视角，对吧，再用他的这个视角进行这个创作。 所以你说他为什么爱聊，所以我就说特别有意思，我老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群众易断家务事，去老百姓国家大事儿什么内幕都不知道，所以他一个议论不着。但是这事儿啊戴绿帽的多少人呢，他一说好像全是他自己家长里短这些事儿，其实他说的就是他们自己。 对，每个人都在讲他们自己，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听说有传媒说少报道这样的事情，这个要干扰了政情舆论。我心想，这些就是中国现在的国情啊，太精彩了。这个我观察的，你看这么多人的投入，我这非常，我这将心比心啊，我自己觉得这非常矛盾的一个心理。一方面，我很同情王宝强。 我觉得这个被双重背叛啊，这真是不像话。但另外一方面，我看到这种吊打奸夫淫妇的这个景象啊，我觉得我们民众还没走出一个村落。这种惩罚方式啊，这个背后就《繁花》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嘛，这个老婆出轨，老公就带了一堆人。